好，欢迎来到他乡周报。今个礼拜又是一大堆古灵精怪奇奇嚟嘅新闻。 嗯，冇啊，我又觉得好平常。 唔系最奇咧， 定期食要食药啫嘛，冇嘢噶。 唔系，首先唔好讲已经疯狂洗版嘅 Monhunt Work 啦，因为对于唔玩 Monhunt 嘅嚟讲，其实依家系一个好有一种好奇妙，一种好莫名其妙嘅孤立感。好似突然间同呢个世界脱咗节咁样，全世界都玩 Monhunt。 咁 FGO 一样嘅啫，你个个身边个玩 FGO， 你唔玩嗰阵时，你又唔系一样。 咩 FGO 唔同啊？咁你仲有咁咩？你仲有烂 B 啊 ？K 卡嘢古灵精怪啊？ 其实差唔多。 唔系一样嘅情况嘅啫。 即系呢个以呢个香港，即系我谂，即系话非香港嘅人系好难理解香港嘅 Monhunt 嘅国民程度，即系其实系国民度最高，应该真系 Monhunt。第一名應該是真係 Monhunt。 今次佢係家用版有啲瘋狂，尤其今次 PS4 咧，大家期待咗好耐 PS4 版本咧，有華麗嘅畫面啦，可以莫名其妙古靈精怪。 據聞 PSP Pro 都會窒，即係據聞嘅咋，我冇睇到，因為我屋企嘅部係 PS4 嚟嘅啫。 我 PS4 而家唔知仲開唔開得著嘅啦，因為我已經起碼幾個月冇開過啦。 因為依家仲喺大熒幕上玩 Monhunt， 大家唔知幾咁興奮真係。个系讲紧通宵啊，玩到新年唔好揾佢啊，嗰类。 因为啲台湾 friend 对于我哋香港可以 Monhunt 可以上头版全版广告，有少少诧异咁解啫。虽然我觉得嗰个排版系好明显系有心， 玩个排版系有啃嘅， 冇啊，计嗰句啫嘛， 系咁即系 我即系我咩手多咁样再加多两条线呢、這个对呢、這个说话框嚟嘅， 等于 玩啃啫嘛，呢啲冇所谓啦。嗱，講翻嗱 ，Monhunt 嗰個暫時冇講， 講少少啦，俾我 咁啊，講下你仲有 今期咧就反而調翻轉喎，炒貨嗰啲應該會全部撲曬街，諗住炒嘅應該會撲曬街，貨源非常充足。 今次有大貨翻啊，行貨 大貨翻啊，係翻得你乜？你其實你調翻轉諗啊，你嚇佢可以翻貨翻到去上蘋果頭版全版廣告，即係佢幾咁重視呢個 project， 咁肯定翻貨翻多，會唔調翻轉？翻多到跳樓都唔出奇 嘅。而且你下載版早一步噶嘛，你早過實體版噶嘛。 唔係實體版早啲，實體版25號晏晝就已經。 唔係可以前可以偷可以係官方偷跑又。 咩廿號號凌晨開 server？ 因為我所知有 26號凌晨就 DLC 版就係 嚇開 server 啊嘛。 實體版咧就早半日。都冇啊！其實係25號晏晝，咁你20號凌晨差少少啫。 咁你明凌晨即刻開，啲人咪等咪報輸法咯。而好多玩家又係嗰啲就係 咩啊？唔使報啊！你如果你係25號晏晝開攞到嘅話，你已經可以嘛？你可以做住啲唔 online 嘅嘢先噶啦。 但係好似話叻到撲街咯，又係一齊 online。 唔好意思，係成個 PSN 冧咗啊！系成个 B S N， 因为我知唔知件事系，因为我自己睇因为我自己睇 F C O 四格咧，陈年女 game 马嗰个四格就系对部画嗰画就系，点解部点解加底个电脑部个 level 死咗嘅，都捞唔到嘅，算法冧咗嘛， 即系几夸张噶，不过呢个点话一如大家期待嘅，咁好正常嘅现象啦。 香港大作，只不过系叫做大家全世界好似。好似冇突然間冇曬所有遊戲咁樣，就有啲孤獨感啫。嗱，講完呢度就講下另一間廠啦，任天堂。傳說即係任天堂咧，只要你貼住 label 咧，就賣硬卡紙都有人買嘅。而家就試俾你睇啦。 即係咁，其實點講咧？好耐之前都有過啲咁嘅類似嘢嘅，不過嗰陣時真係張卡咁解嘅啫。即係你呢類話。你呢個好細個咧，我大家都細個都做過噶啦，唔一定係硬卡紙啦。我細個用雪條棍嘅，因為 嗱， 即係呢類嘢都係俾翻你當年嗰種咁啊，你細個諗過做過嘢，而家係喺只 game 度做俾你睇，你可以等可以等你可以點話，又係實現翻， 係啦， 同你蹦蹦咁高一樣嘅情況啫嘛。 嗱，你聽到level 就係、是、簡單就係你佢一就出一套卡紙。你自己砌成各種玩具，然後放上 Switch 嗰兩個 Joy-Con 落去攞嚟玩嘅小玩，當玩即係玩具啦。我覺得你入玩具， 即係你可以當係嗰種即係前排 VR 好興嗰陣咧，咪有種卡紙咁樣接，跟住將部手機懟落去嘅。你可以當成係類似嗰種物體嚟嘅，不過佢嘅用途就會有廣泛啲咁解啫嘛。 人哋 VR 咧就係、是。用手機睇或者用眼睛睇， 熒幕去模擬個現實出嚟， 而佢就 你係調翻轉， 就嗰個現實出嚟。 唔係你咁，你就變成你會覺得你接嗰件嘢就係入咗落只 game 度咁樣， 即係點講啊？等於當年你嗰啲手工玩具做完之後，你做把刀攞把槍啊，做把槍係射唔到嘢出嚟啊嘛。但係你而家係做把槍之後咧，你插部機插嚿嘢落去，可以喺度係真係一部機入邊去可以開當槍咁開。 嗱依、這個 project 咧，應該就任天堂就睇係一早度即係設計部機應該有噶啦，但係擺到而家先推出。 其實呢個理念啊，老實講啊，其實我覺得點講啊？當年嘅 V 就已經可以做到噶啦，可能佢當年已經有覆案嘅啦。不過問題就係、是，如果 V 嘅話，你得一嚿咧，定位困難同埋個 感應仲未咁順，技術未有咁進步。 第一技術問題啦，第二就係你個你得一件嘅話咧，有好多嘢做唔到。即係咁，佢而家有兩件嘅話，咁就方便好多啦。 因為始終你嘅時喺嗰年代，佢嗰個所謂空間感應可咁又好簡陋啫嘛。咁啊咁，但係而家。佢三维感应嗰啲好细微动作都做，可以感应到啦。咁你出呢啲咁嘅玩具，佢就做效果，佢 其实都系回归翻任天堂本业咯。印纸都可以赚。 系本来就印纸话， 本来就系印纸赚钱噶嘛，佢哋。 咁嗱， 所以呢个不出呢、這个呢、這个所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乌龙三十四啦吓，呢、這个即系任何嘢上到去都我即系其实我比较洗版洗得多嘅啫，系点样攞过嚟当呢个 L 嘢用，咁咧即系砌个纸嘅公仔去 哇，好大工程喎呢个， 唔系啊，咁嗰啲系想象嘅啫，唔知道有冇人做出嚟啦。 不 过而家目前未有啊。 而家有佢而家咧嗱，讲下啫，就系今次咧就分开两个 pad 嘅，一个 pad 叫Relative Kit。就砌五件玩具，鋼琴啊、太盤啊嗰啲嘢。呢個叫 Robo Kit， 就砌個機械人控制箱，俾你控制機械人嘅。 咁咧，即係老實講嗱，佢因為佢咁樣 mark number 法咧，好明顯就往後一定會有繼續更加多出嚟。而且咧，如果我係老任嘅咩，我就會呢個有得拗噶。我會開放公共授權。你可以自己設計個公仔，你可以即係你曉寫程式寫到你用得到，咁你咪用，你咪攞嚟用咯。因為其實呢嚿嘢點講啊？就算你冇老任嘅授權，你都可以自己理論上你可以自己夾出嚟做。 嗱，佢今次嘅分開啦，就 One Kit 嗰個咧，就係簡單型，即係嗰啲就係咩鋼琴嚟插個掣落去嗰啲小學生砌到嘅嘢。至於Robo Kit， 我睇完即係嗰條片咧，我諗啊～哇！大佬，我砌唔掂喎。 好叻狗啫嘛，冇問題。 裏面佢用，唔係佢裏面係有大量嘅線啊，可以控制啲關節啊、機械人。哇！使唔使咁誇張啊？即係睇佢係充分滿足到就係你想簡單啲啊，砌鋼琴咯。如果想你想挑戰自己嘅設計能力啊，咪會砌機械人咯。同埋我而家由揾官網就冇講咗嘅，但係相信佢會以後咧。 往後更多唔使官五係。咪講咗往後會有新嘅。 咪同埋紙牌圖啊，出咗個圖則啊，等你自己計紙板啊。因為你紙板好易爛啫嘛。 係啊，咁嗱個呢個咁嘅情況咧，之前我問點解用 LEGO 嚟形容，就係因為咧，其實 LEGO 有除咗我哋大部分成候建開嗰種實心嗰種之外，其實仲有一種咧，懶係 high 卡係咪懶係高科技通曬窿嗰種咧？嗰種 LEGO 啊，15歲以上用嗰種啊。 嗯， 你。就係、是、你講難，你話嗰個蘿蔔，我個 robot 嗰個 set 就類似嗰種咁嘅定位，其實係俾啲十零歲嘅人玩嘅。即係當然你童心未泯，你依然可以繼續玩嘅，因為其實嗰嚿嘢係 OK 複雜嘅。 我睇見都有啲複雜啊！ 我唔係知任天嗰嚿 LEGO 嗰嚿，其實係 OK 複雜。我當年十歲八歲嗰時買過一盒翻嚟，係砌唔掂嘅，就真係砌唔掂嘅，係真係複雜到你唔係就咁砌模型咁砌，但係。咁嚟到咁你有翻咁上一年幾，咁你咪識砌咯。你都明白呢、這個任天堂而家出 Street 好明顯，大部分唔係乜嘢，好明顯仲有一部有大部分係攞嚟打啲二三四十歲嘅老玩家噶嘛。即係咁，你梗係要俾啲你俾啲太簡單嘅 LEGO 佢哋冇興趣噶嘛。 同埋咧，作為即係由你睇部主機嗰個所謂策略啦。去年年尾掃了波之後，現在他出的什麼game就比較簡單一些，二三線的就用一些噱頭性的東西吸引一些新玩家入場。 有些跟這個 V 當年調轉，當 V 當年就是用一些技術性的，不是咁可以咁啊，新少少嗰啲玩意性嘅，攞嚟玩嘢嘅多。 嗰啲即係主要攞個 Wiimote 嚟玩啦，跟住後屘先出翻啲Core 向嘅，即係其實同你個你同嗰啲什麼設計係冇咩關係，就係真係用只 game 本身嘅嘢去 決勝負 嘅。去決勝負嘅。咁而家今次調翻轉，先出咗一扎係 Hardcore 嘅向嘅嘢， 吸引咗落搭先， 然後而家又出一扎奇奇古怪玩具向的，咁啊攞嚟 試出第二波咯。因為其實所謂叫 hardcore 玩家，其實一年都買曬嘅，佢就要用啲新嘅花樣，一啲噱頭去等一啲未買機唔係好 hardcore 嘅玩家嘅人去買機啊嘛。所以其實依個佢依個市場策略係啱嘅，因為依一近經過成年啦，乜要你啲 hardcore 嘅玩家要買賣曬啦，你點樣刺激一啲未買機人咧？就係、是、一啲就係唔係遊同遊戲冇乜關係，但係幾過癮、幾有噱頭性嘅。所以 我都係受咗個教訓咧，就係、是、hardcore 玩家先係最點講啊，最穩定、最一定有嘅玩家。即、就、係、是、你唔安撫下佢哋先，你先走去咩，就會俾人少你本末倒置啊嗰啲嘢。 啊，掉咗佢，起碼就係拖咗呢班友落水先。呢、班友係最叫做最堅實嘅中堅消費者，佢落咗水啦，跟住先去開拓啲所謂叫做唔係好中堅嘅所謂叫做啲中間派、 游離派 啊！ 真係未必會買你部機嗰啲人啊！即係因為好簡單，你如果你係黑客 fans， 其實你好基本係你好快你就買咗機噶啦。咁但係而家就咁你站穩咗腳啦，咁真係叫站穩咗腳，咁咪開始諗拓展地盤咯。 係依啲咁嘅古靈精怪嘢，就算同埋最緊要就係、是、就算呢兩件嘢唔掂都唔會影響啊嘛。就算真係賣唔掂啊！ 唔係多傑克力士玩具啫嘛， 冇所謂， 任天堂出得少咩？就 是、當你講真，你間公司開發咁多新產品嘅話，一定有黑歷史嘅。你冇即係關我用一個比較 冇錯該咯。 講緊就係一個醫生行醫幾廿年，如果你冇醫，你一定有醫療失，你一定有醫錯，一定斷錯病噶啦，大佬。你冇斷錯病，醫邊先醫得少？就咁樣道理啫嘛。你當你一間公司開發不斷開發新嘢嘅話，一定有嘢失敗噶。你冇嘢，乜可能件件都掂啊？大佬娶老婆巴生仔咩？ 所以咪佢話，咪佢個方針係調翻轉咯，就係、是、先試翻，先穩定咗，然後再去試啲奇奇古怪嘢。因為老實講 ，V 當年試到得係佢好彩啫，獲咗好似 VU 咁，咁你點算？真係永世不得翻身噶咯。 所以今次佢又用咗傳統先穩定咗班傳統 gamer，肯定咗你起碼就係你固定咗個基礎嗰千幾萬嘅市場，然後再擴展落去，咁再因為再引申擴大嗰、那個玩家市場，咁先點啊嘛？ 我都係嗰句，我係期待佢即係出隻吹氣公仔出嚟，即係唔一定用紙摺嘅。老實講，呢、這個概念你可以攞咗出嚟，跟住可以插落去。雖然咧呢、這個有老任應該唔會批嘅，但係呢啲私人應用，我睇佢俾唔俾啦嚇。 我咪出槍 game， 我咪俾個槍 game 最基本啦， 最基本啦，出槍 game 自己砌支槍出嚟，攞 哇，真係得我可以試下喎，真 係。呢啲你交俾另一間公司啊，閃亮神樓嗰度啦。 OK 啊， 你交俾佢哋搞啦。 I 字頭， 出槍 game 嚟玩，包個槍出個槍板咁樣，跟住自己用紙牌砌支槍出嚟。 咁啊，你如果你砌槍嘅話，咁肯就最少你把槍仲要可以俾你變形啊，俾你換啊，即係掹支嘢出嚟插落另一把槍度，佢可以攞嚟，佢可以變成另一種嘢，可能係手槍變機槍啊，又或者變散彈槍啊之類啊。其實應用真係好多，雖然你咁講，其實任何一部機器都做到，理論上你 PS4 一樣做得到嘅，不過 PS 係唔會做啲咁嘅嘢啦嚇，呢個 玩具嘅嘢唔做嘅，唔係佢風格啦，至少就好啦。咁大致上呢只四月出啦，佢四月到時出咗之後睇下可以換唔換，即係買砌啦。 我等吹氣公仔，我等人睇，等人買吹氣公仔，然後開箱睇下，應該會幾搞笑。 嗱，好啦，咁講下近排唔係應該按呢一個月。橫掃各大討論區啊、網站啊、其他嘢嘅 Pop Team Epic 狂掃熱電波熱潮，係掃到連 霸權確定啊！呢個 唔 係，唔係內部有個即動畫片，佢話霸權啫。 以討論唔係以熱潮性嚟講係霸權㗎啦。 唔係首先講翻你呢個一月未播之前啦，即係出曬 list 嗰陣時，大家喺度諗緊，應該係 紫罗兰同同 京子， 同埋嗰套诶，死啦嗰套嘢好好难读啊！ 黐错晒 嗰套国家队， 系国家队啊！ 啊，知青国家队嗰套。 哦 ，OK。 国家队 咩西西系嘛？ 前卫西西套啊， 前卫法兰西西咯。 嗱，基曼社同 AI 同 AI 做 AI 合作嗰套啊， 咪前卫法兰西西咯。 啊， 系咯。 咩 Darling and Frankie 好难读啊！你知唔知啊 ？Frankie 是吧？无论片解名定英文都好难读。 咪凡西西咯 ，Frankie 是 Darling 啊！ 漫画原作湿吹画嗰个 系啊， 湿吹大师画嘅 咩画？ 唔系原作同步啫， 神秘漫画咯，漫画 同步嘅，同步嘅，神秘体位。 总之就当初系以为呢两套顶上佢对佢睇边个，但系两套都系抌一声噶啦。嗱，当然隔篱仲有套恶魔人喺度，仲喺度嗰套恶魔人。 但系结，但系咧喺而家嗱，喺我录音呢刻咧，仲有一套未上嘅。就是Face 上面上嘅，但系 嗰套讲你睇排头你唔够啱啊，嗰两套打。 但系就一而家出咗 人都输啦。 但系咧暂时一出咗嚟就系咩咧？最多以评价最好就系俗称相对论动画轻松野型。 相对论动画， 因为佢证实咗就系咩咧？你觉得你睇金你就喺金同实际时间系唔同嘅。 唔系你想同现实咯，又系。 唔系你睇金讲咗五分钟，正常讲23分钟。呢个系所有睇呢套动画嘅啲字体画， 跟住唔紧要啦。当初我哋系谂住，佢哋应该系呢两套最顶级嘅，应该真系点话动画界嘅 AAA 制作啦吓。 但结果就 谂住两套打啊嘛，点知跑出嚟一个下一套，其实都好劲噶，神风动画做噶呢套。 神风动画， 神风第一次做， 但系 opening 唔系神风，系微风动画。 神风动画处女下海，当初第一样下反应就系呢样嘢噶，跟住先发现，喂，咪住套嘢，我记得系恶搞样噶。 系啊， 跟住好啦， 未算翻咯，要 好啦。第零集时配音嗰两个咧，就系小虫未开始同埋上班紧， 系 跟住第一集出嚟就系。 佢系先行完，唔系佢 咩？先行放送， 先行放送嗰阵时就行出嚟话，点解我哋会喺度嘅？即系嗰阵时以为佢哋喺度讲紧笑，讲下笑。而家你咪知道点解佢会讲呢句嘢咯？ 冇错。 跟住一集就系一开头就吓， 大 众史， 大众放纵咩事？ 唔系其实都啱啊，漫画入边佢讲我想要嘛， 系希望呢个声音 啊。 跟住就 B part 我唔记得咗 B part 系边个 B part 系。 啊边个咯？阿三子同埋阿日高咯。 三子容易同埋浅仓蓝嘅 Love， 唔系浅仓蓝，系高范子嘅Touch 组合。 系啊。 嘅第二话嘅 A part 就系加埋都唔够三公尺嗰个中大彩内同游壁。 唔系佢套嘢出咗之后咧，最可爱嘅地方就系咧，每一次有人话要睇呢套嘢嗰阵时咧，都会有人跳出嚟会忠告，会警告佢或者系提醒佢，你部电脑冇坏到，你个 network 冇坏到，你个片系冇问题嘅， 系正确嘅， 系要不断咁提醒佢。 唔系因为佢好搞笑，佢第一集 opening 系喺呢个美喺个美术咩即系魔法少女动画嚟嘅， 唔系佢系 主要系讲紧你播多一半之后，ending 完之后， 再放松。 再放松， 重播， 系咪段片搞错咗？将同一话又再播一次。 呢个原来有警棍嘅， 即系呢个女声版啊，呢个唔系，应该系异声版。 第二 声 音 拍 声度 唔同拍啦，唔同声音版系。 但系 即系佢连个 ending 啊都玩两剂嘅， 系啊。咪咩咯？两个 P 要出嚟唱， 两个 P 出嚟唱啊，大佬！ 出嚟唱咯，哇，几咩啊？ 跟住第二个就呢个 Billie Eilish 同埋嗰个 游医同游医咯。 系咯，游医同游医咯， 游医同游医咯， 咪最先唔系 一道步一个， 唔系应该讲偶像大师晒片， 系京子个，唔系京子个女主角要过嚟唱歌， 系啊， 然后套嘢本身就大量叻他呢样咧就承继翻漫画入边嘅，漫画入边已经系其实已经系玩到点讲啊， 系 佢哋恶搞嗰啲嘢系不遗余力嘅，基本上 素材图咯， 啊 系唔知点解会有好多好大网上有大量广东话素材图咯， 俗称迷啲咪咪图啊嘛， 吓系啊， 完全系意味不明嘅素材画面， 等我车死你翻仆街咁样， 即系话 顺唔顺够我打烂啊？ 你讲乜捻话？ 佢嚟话有咩好多卡话完全唔知嘛，佢即系完全唔系唔明嘅，系嚟话要跟牛啊 ，beef 超劲 beef， 唔知佢又 唔知叫咩， 我都唔知咩事嘅。 呢个咪你上飞机嗰只啫嘛， 但我唔知嬲咩噶，我唔知阿 P 面嬲咩噶， 即系佢系完啫嘛。讲翻漫画嗰边咧，就系佢都系做到好放嘅，基本上啦。其实呢度入边最大受害者漫画入边啦，动画其实都系最大受害者，肯定系竹书房。原作出翻 俾人打烂啊嘛， 即系三五不时就会俾人打烂啦。 仲要系指定暴力团，俾人 话佢系呢个黑社会啦，即系指定暴力团，即系我哋叫黑社会啦。即系 仲即係其實就算當初個宣傳圖好似好靚個宣傳圖啊， 自嘲咁啊。 跟住其實你望下個屋入邊咧，都有塊爛翹做嘅竹書房嘅牌嘅。 係。 即係 咁，就連現實佢竹書房法庭橋嗰個位都要咩嘅，都攞嚟玩嘅。竹書房唔係爛咗嘅咩？ 同埋呢個仲有就係你即係其實好簡單嘅就係、是，我諗大家最想首先接觸呢套嘢，第一樣肯定係佢兩個嘅宗旨。 冇錯， 好現實啊，大佬， 好現實。 唔單止係你好少見到有讀 A C 之人物會大大之宗旨咁樣指出嚟，仲要係指導家常便飯咁樣。係，仲有咧就係佢哋角色本身個線條係好簡單嘅，但係手隻隻係 為手係真實， 係好寫實向嘅，而且特別大啦嚇。 係。 即係我覺得嗰啲有啲似啲咩醫療嗰陣時咧，係話你邊度有邊度病邊度痛嗰陣時咧，啲手同腳特別大嗰種咧，然後嗰隻就仲係特別真實嘅， 反差手指咯。 講到玩啃啦，第二集後半咧係第二集定三集啊？就中美啊，第三集就中美龍聖同埋日本龜夫。 係阿菲利同阿司徒。 係啦，咁啊中美龍聖就 係集目前為止集集都唔同性嘅。 唔係，我仲要話係好勁。即係好大牌啊！ 第二集咧就是、登記夫同埋第二集咧 B 牌就古川登記夫同埋千葉凡嘅復山千葉復星 咩話嚟？司徒埋阿魔童啊嘛， 係啊，第二集啊，古川登記夫同埋阿千葉凡就係山千葉復星裏面阿當同埋四眼仔啊， 都 係堅不斷喺度拆，即係拆人情牌過嚟玩咯，即係 仲有啊， 唔係 B 牌咧，星優出嚟嗰個第一就係阿古山修之同埋阿真田麻美 ，B 牌就係、是。 啊！三井夫妇， 三井夫妇， 新井美里同老公咯，系咯，吉井同佢咩名？ 仲有夏新光， 吓，即系夏新光，夏新光系， 即系佢真系话俾你知，佢好认真咁去重演呢套嘢出嚟。 我冇啊，即系我觉得， 重演啊，漫画其实点讲咧？漫画冇玩咁多， 应该系个声优真系被蒙在鼓里，我觉得系。 唔 可 能，唔可能，你净系得一话通告，仲要录，净系录得半话，你知啊嘛？其实你录咗几场，你知。 但系知唔系？作响讲咧就系阿。中美龙胜就用菲利把声音讲咗 New Gear 里面有千年讲经典， 冇可能嘅，其实冇可能嘅，其实你谂唔到呢两个声优同埋个人物可以咁串埋一齐嘅。 讲完之后，阿德隆正太郎个把俾人洗把啦，我 cut 打，我 cut 打。 是被人搶先，唔係個問題係佢被人搶先，佢諗住攞嚟做嗰啲即係活動嗰啲。 唔係佢啱啱就第二嗱呢套片咧就第二咧就有 New Game 嘅活動嘅。 係啊， 咁啊得人正太郎仔就係咪想搞咁？ 使心巧啊！ 係啊，我喺 New Game 之後有 Event 之前，你叫你整個咁嘅活動出嚟。 係。 跟住成班網友就喺度挑釁佢啦，挑釁到德能就好煩你班友。 係。 我急打， 即系第一集，第一话最初我近啊嘛，打咗两拳嬲嘛，打咗两拳嬲嘛， 即系福，即系呢个近咧，真系全到通街都系呢个， 系唔系系咩改到唔同，好多唔同嘅。 近你系任何你识嘅作品都俾人玩一次咁咯， 系啊， 系咯。 之后佢睇咗个咪图特色就系可塞落任何嘢而冇违和感啊 嘛。宫崎骏都俾佢玩咗制啦， 个个都有啊。 同埋东尼一齐玩。 你谂到出嚟嘅，你冇俾人玩嘅仲有就系冇人记得，已经冇人记得嘅作品。如果唔系咧，你只要有人记得嘅作品。 第三话咪一堆老古旧石嘅 game 咯。 唔系第三话仲 有啊，成堆咩加地游士哦。 有人做咗佢个叻他整理，又系水蛇春咁长。 系啊，佢唔系一个叻他，系几个叻他复凑埋一嚿。 同埋有佢系有时系直情唔理你消唔消化一次，仲要抌咗出嚟再讲嗰只嚟噶。 佢根本嘅做法就系唔想你可以用常识去思考到套嘢。 純粹電波， 即係當初我見神風動畫做呢套嘢嗰陣時咧，第一樣就係、是、你處理下海啦嚇，跟住第二樣係咪住我搞嘢嚟喎，跟住哇厲害，即係我只能講，我真係好成功地做咗一套惡搞作品出嚟，而係真係非常之成功。 點樣講？唔係，我覺得係佢用 Jojo 嗰套手法直接將佢擺咗兩擺，將嗰兩擺落去當讀出 題嘅呢個唔清楚讀者神風動畫係一個 Jojo 三部曲， 專做短動畫、短片、短動畫嘅動畫公司。 係 佢係從來未試過正式做一部 TV 翻出嚟嘅。 係 而佢最出名嘅代表作就係Jojo 嘅 open，Jojo 嘅 open 系内容系另一边嘅 动画去做，系啦。你所以见你佢有几咁劲，你可以去睇翻 Jojo 嘅 open， 系黐线嘅，即系神级嘅基本上 系啊。所以佢做动画嗰阵时咧，系有期待，有惊， 系惊个难嘅。 结果今次出现咗就系， 跟住就系佢超出我预期嘅厉害， 系 唔系超出？应该我就 系 超出我 系 opening 系预咗佢应该点嘅系。 但是内容那里就怕他怕他因为做个扑街。 不要紧这套东西是所有人都认为非常垃圾清晨意思的两话。 是。 第三集呢他第三集玩偶像呢他特登找两个曾经插脚做偶像做的声优来做配角。这个不是重点就是复制 POP 纸计划。 是。 跟着他搞活动就是在老抽拍面具。点知因为拍面具本来都是几百人二百人的。 失控的问题。 跟着几百人在围住。不知道那有没有过千人哎呀没几百人啦没过千的。整个星期日的 爆 炸大失控了人。 即係嗱，大家即係老抽條嗰度電氣通嗰邊，成條大街有幾闊噶啦。嗰陣時星期日係俾人行噶，步行者點講話俾人行噶嘛。嗰條大街塞滿人， 起碼幾百人。 嗰條大街塞滿人就起碼四五百人走唔得。 嗰、那個闊度其實應該同利敦道差唔多。 係啊，因為有人喺對面嗰間東一先生嗰度影咗張相。哇！到因為東一先生就 滿曬填曬 入界啊嘛，塞 滿滿到去馬路對面啦。係啊，你諗下成條彌敦道都塞滿咗人， 塞滿即係塞到去東一先生門口咁滯去到。如果差佬嚟到話唔得，好危險啊！ 要 中止啊！ 解散係， 因為佢本身派面具個時間得一個鐘咧，啲人真係會湧曬過嚟啊嘛，即 係唔知時間短，仲要唔夠數。 係。 啊、即系我谂事前包括制作组都冇人谂到套嘢会咁受欢迎。 佢谂可能佢谂住如果一二百个面具乜都够啦，讲真呢类嗰个活动一二百个面具俾尽你啦，点佢点会谂到成五六百人嘅啫？去到好啦， 嗰度其实我觉得睇图应该上千人都唔出奇， 唔出奇啊！有啲人可以默默做紧嚟咁咧。好啦，跟住差到阻止，结果一听到活动中被终止嘅所有 fans， 我做终止咯， 动作只有一个嘅啫， 活动终止咯， 无论你恶搞定系认真嘅，你都系举终止嘅啫嘛。 点解成 唔系嗱？活动终止意思是在活动里面举终止。 是啦。要真的活动终止啦。 好意思。 何其壮观有几百人一起举终止。 但是不知道近啲以为什么事以为挑人差佬在那里。 不过讲下你的单就是顾春登义夫在这个站因为顾春登义夫是第二集嘛。 是啊。 那他自己在他那个 Twitter 讲话。今次这个东西如果你说他讲话就是在现在的声优制度声优的训练里面呢每一就算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声音配同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演绎方法。 是。 那这个如果你这样的角色就算是在同一个制度里面都是可以有出不同的风格的。 是。 因为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说嘛现在声音制度就是什么一个一间声音学校就一个阿 Sir 教出一大堆学生在同一制度就是会不会变成了就是倒模式制度。 是。 但古生义夫就说在这套作品里面他说他讲清楚就算是同一个制度。同一个教学方法都有不同的演绎方法即是来说、上班的小虫未可止啦。 阿飞你同埋边个 不是这个极端的跟着阿柔不如中日彩内又另一套啦。 啊、 即是他不同的 他示范了声优的多变性。 是啦、啊、每声优始终你声优把声音不同你自然 有一样。不是真的即是其实我几好你除了游戏之外你没几好可以即一个角色可以这么多人去配 音。 是啦、啊、即是可以分几个这么多版本。 系啦， 依家起碼目前六個咯， 即係日本龜夫咁樣，佢學佢嘅係任何演繹方法都係日本龜夫噶嘛，佢係唔會有任何所謂叫做咩同一倒模嘅，但係中美容性嗰套方法，佢用黑去做特登死人用阿飛利把聲， 係 係飛利空嚟噶，中美容性， 好黑人憎，好黑人憎嗰種， 跟三子，跟又就谷範子把聲同埋三子紅二，即在听这个作品里面你是可以 喜欢声优会听得很爽 大众放纵如果我最爽的 大众放纵咯把 因为他每季每一话都有 最少有两批给你玩 是啊 即然后这个状况我估他会玩到下去然后呢他入面呢因为我给一些小小的预示数据因为现在不可能会有什么啦、 啊 但是他佢哋嗰度咁噶，有一個數字咧，係攞嚟表示佢個點啊出乎意料性嘅，係攞嚟因為日本用 Twitter 用得多啦，而家係官方 Twitter 個官方個官方 account 啊， 個 tag 嘅數目 嘅唔係 tag 係 follow 數，由開播前到開播後嘅差距，咁唔使估啦嚇，呢個斷倍計咁呢套嘢係斷倍計即係點解？因為如果一套作品本身就好多人留意，然後後邊都依然係好多人留意，咁你個咩啊個驚喜指數就冇咁高噶嘛？即係都係會都係。 佢喺呢套裏邊係第一集係極速突破二百萬。 唔係，又好似上年動物朋友嗰個情況咧，有啲似。係 快過咗動物朋友。 係當然啦，動物朋友都要隔翻一個月時間。 記住有一樣就係動物朋友本身唔係電波嘅，電波嘅特色就係咩？ 只要你擊中電波嘅話咧，佢嗰個病毒式嘅病毒式嘅感染程度咧，係遠超想象㗎。 即係話俾你知乜嘢叫真實嘅國王遊戲。 呢个得你，呢个得你命嘅啫。O、okay、K， 完全病毒 唔紧要，我哋桂花会讲嘅。 嗱咁啊，即系我话呢、這个，即系真系我真系非常地成功，系真系超出咗全世界预期嘅大成功，而且系一开始就咁样咁大成功啦吓。 嗱，讲下啲出版界嘢啦，因为阵间啲手游我劈埋一个阵间有个特集专讲手游嘅。咁我講下啦，就係、是、最近日本啲嗰啲出版業協會咧出咗公告，就話出啲雜誌發行數就少咗成一成啊，接近一成啊，13%。佢話就是漫畫少13%。佢歸咎於就係啲海賊站，即係個網上睇漫畫嗰啲網站搶曬生意。咁熟熟呢種講法， 其實 熟面口， 即係蕩蕩精啊！你話歷史係不斷重演，係自從有老番呢樣嘢出現之後，啲搞出版啊，搞有影片啊嗰啲就係講呢啲嘢噶啦，即係基本上我都係廢話嚟。 但問題嗱， 即係佢一定好直觀咁係話俾你知，盜版係直接影響。 但問題一樣就係佢亦都冇計到網上賣漫畫咧，又 Kindle 嗰啲。我好簡單，連我自己有時買漫畫都係 Kindle 買。唔係咁樣講咯，其實即係你要睇個銷量，我覺得依家你慢慢會。推而你好似即係之前上次講針嗰個自然針嗰個個銷售跌到200萬，但係問題實際上你真係佢個銷量其實喺其他版本啦， 業績冇下跌啦， 係啊，因為佢好多人係轉喺入嚟電子漫畫啊， 佢轉型啫嘛，依家 即係個世界，成個世界都轉型緊， 即係賣唱片嘅冇人買唱片，而家改 用 網上下， 網上單發咗啫嘛， 漫畫雜誌跌。銷量就話呢樣嗰樣，其實係 O K 昂居。不過點講啊？啲老闆呢啲肯定係老闆講嘅嘢嚟嘅，即係啲老闆係死埋一邊，死又有幾名。 腦筋唔轉唔通。 轉 唔過來 就 你話早十幾年前電影行話老翻嗰時冇網上下載片唔係冇咁嚴重，即係仲係 唔係好似賣碟嗰啲。你真係你 自己 真係要麼就係買碟或者係入場。要摸就真系就係老翻， 但 係 而家 咁嘅情況，你仲你賴落老翻度，我仲有少少道理可以。 但係而家關就係嗱，電影嘅話 Netflix 啦 ，Netflix 已經行緊呢套啦。 Netflix 有 Hulu 咁樣大，有成幾間啲串流音樂。 你唔單止添啊，佢只做埋影片，我係供應商啊。 你講漫畫，你講漫畫嗰啲嘢嗱，首先雜誌呢樣嘢，網上有大量可以替代雜誌嘅網站喺度出現嗰啲。你咩買到咩啊？ 同埋一樣嘢， 咁80 yen任睇啊！ 其實係大家依家係對手機多過對實體書嘅。咁你咁我手機可以做到嘢方便嘅，我點解要仲要多重？ 咪就 係咯，好簡單。 即係變咗調翻轉，你出翻個下咗 即係 下 即係好明顯講嘅時候，佢冇諗到即係你個使用者習慣咯。即係你就話喂，一梗係因為盜版啦。喂，即係講真，如果你老翻真係咁嚴重嘅，你就唔係 今日嘅事啦， 唔係落一成咁少啊嗱，你就 唔係重點係唔係今日嘅事， 係啦。 我翻就係嗱，亞馬遜用亞馬遜做位置啦，佢亞馬遜無限睇漫畫980 yen， 你已經好多漫畫，你唔需要走落去喺個雜誌又係，喂，我直情計一條數就係，如果我唔係依輪銀根短缺嘅話，去980 yen，我一個月睇到兩雜誌， 佢抵俾佢，係啊，同埋佢有咩咧？即係 一本雜誌600 yen啦， 佢一人攞一嚿攞一蚊，佢都賺到。 唔止呢樣，唔止替代性啊，仲有你明白？你唔你點講？你睇漫畫，有啲人唔係佢一定要睇，非得一定要睇嗰一本漫畫不可啊嘛。即係 A 漫畫同 B 漫畫之間係可以互相替代嘅，有啲人嚟講嘅，即係你要明白。Comico， 你睇個業績個增長，你係睇到到，即係呢個其中一個網站。 同埋你依家主導媒體，我覺得唔係漫畫，即係變咗係喺睇動畫。 實體雜誌都要出咗一大產網絡嘅漫畫雜誌，嗰扎嘢係唔計咗落佢呢扎銷量入邊嘅。 冇有計啫，咁 所以跌一成，我覺得真係理所當然嘅事嚟嘅。你話佢唔跌咧，其實即係等於個市場係大咗嘅。 係啊， 係啊， 步 就講緊有啲後面跌一成，我覺得市場係一路有成長嘅，只不過係成長嘅方向 唔同啊嘛。你實體跌咗一成，可能網上係講緊升緊三四成㗎。 不過放上啲嘢，佢條數唔知點計啊嘛。 係啊， 因為呢啲數就幾 間。因為你點樣講？你冇其他嘅對照。 你 計 唔到啫，你真係有心計嘅網絡漫畫。 梗未知啊！呢啲嘢，因為呢啲 網絡漫畫規模 係。咁佢要做到個咩啫嘛？個結論就係話盜版嗰樣嘢啫嘛。 因為 佢唔係要實際營運嗰個情況啊嘛。 因為呢個唔係出版社，如果係出版社本身咧，應該自己都會有盤數喺度。哦，個實體跌咗幾多，網絡升咗幾多。佢哋心中有盤數喺度，就唔會出聲。就呢啲咧，就係啲乜春濕鳩協會嗰啲咧，淨係睇到佢哋交翻出嚟實體書個印數，咁咪喺度咬鬼叫咯。我係咁大把嘅啫。 嗱，最後最後講下一單，其實都算舊聞嘅就係、是、Lilith 嘅當家 L Game 對魔忍，佢2016年就話。对魔忍思路出话推出十周年，结果成个2017年冇影嘅，大家仲要用喂，我真系我每次去个网站就系、是、你思路系咪仲存在嘅咧？佢手入 讲唔当冇事， 结果就系、是、最官方最于有个官方网站啦，同埋最有条吹打片话春天出到啦，听住先啦。 睇住先咯， 因為依間公司差唔多而家依兩年嘅依幾年嘅風格，即主要營運都轉咗去DMM 嘅網站網頁 game 裏面咯。 其實咧，我印象中啊，呢、這個佢銷售榜唔係 top 十嘅，即係喺應該係 top 十附近啦，即係十名附近，唔算非常突出嘅成績嚟咋。雖然可能相對佢賣 game 嚟講已經好好啦。即系咁啊，同 FGO 一樣原理啦。你每貨一單都係為呢個魔法使之嘅而嘅 貢獻貢一分， 同埋呢個墳頭添一墳土。 唉， 即係你咁，其實呢、這個我覺得點講咧？佢又唔似係咁嘅情況嘅。我覺得佢真係純粹拖嘅啫。 唔係因為其實L Game 界其實人手唔夠，係已經差唔多個 L Game 公司佢官方都派唔夠人嘅，去到。 五家人咧，仲而且你仲要分人落去手機機嗰邊，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哇，好簡單，真係間而家係嗰間我識嘅好多檔，真係非常多，數都數唔完。走去都係走去出 online game， 唔係手遊嚟，因為其實 online game 網頁 game 俾係上到 Android 上面玩到嘅 game， 我諗佔一半左右嘅啫。 網頁 game 咯， 大部分係網頁，因為你上 Android 你就始終要有啲麻煩嘢喺度。 但網頁 game 就唔使煩。 你經 Google 好嘛？咁你始終都要 唔使。DMM 佢自己一個平台。 O K， 咁都 Android 點解成日講 Android 係冇 iOS 審？就係因為基本上你係唔會經 Google Pay 嘅，就算 Android 你都係用翻 DMM 個平台攞嚟 download， 咁樣就唔使，因為 Android 話就話比較開放，但係你啲打真軍嘅你都唔可能上到去噶嘛。 係啊，所以一定所以網頁 game 最好咯，唔使煩。 啊，網頁你話就話唔使煩啊，大佬個手機 game 玩唔到嘛，大佬。咁，但係 咁你冇辦法㗎啦，嗰啲就唔可以即係咁浮咁面。 其實呢個趨勢咧，仲有一檔，我唔記得邊檔啊，係又啱啱出嘅新手機 game， 我啱啱過咗線上錄，啱啱開緊嘅，又係佢嗰個寫章走去接受訪問都係話，而家就係講緊，其實我哋做 L game 係死硬嘅，大家都知，係全世界都知，往後一定係遲早收皮嘅啫。咁佢而家就唯有就係搏一搏，睇下可唔可以喺手機 game 度搏啲渣拿翻嚟。咁因為事實上就係其實嗰邊唔一定好好賺，但係有機會有得賺，即係搏就又有機會贏。你守住淨係守住 PCL game， 你就死撚啦。咁好多廠都係選擇就係搏一搏咯。或者當然有啲已經黯然退出咗嘅，你淨係唔多，因為真係少咗好多嘢。基本你睇下每月發售表，你就知啦。 不過亦都有一樣嘢，就係有啲公司純粹係公司內部問題嘅，即係有啲就係純粹有關就係公司消遣咁樣，係純粹公司。結果佢自己有就有劈拍咗出嚟，自己開間新公司又有乜都有，古靈精怪啲L game 界又係啲古靈精怪，剩一大堆嘅。好啦，咁新聞呢 part 就到此為止啦。我仲有下 part 嘅，不過嗰 part 就當我得 channel 攞嚟呃下啲空間位嘅，就講下啲手遊 channel 撞鬼。好，下一 part 再見，拜拜。